路道路。竹棍竹棍竹棍竹棍竹棍。孩子儿子小子。追追追追。前边前方。竹热给竹热给竹热给竹热给竹热给竹热给。前边的竹热里竹热里竹热里竹热里竹热里。向前上前往前竹热洗竹热洗竹热洗竹热洗竹热洗竹热洗。缰绳竹户竹户竹户竹户竹户。灶房厨房尊宝尊宝尊宝尊宝尊宝。灶炉灶尊尊尊尊。戏戏曲朱春朱春朱春朱春朱春。电视电视机朱出屯朱出屯朱出屯朱出屯朱出屯朱出屯。动身启程朱蓝别朱蓝别朱蓝别朱蓝别朱蓝别朱蓝别。正义义节节气义气朱干朱干朱干朱干朱干朱干。违违背违反朱蠢别朱蠢别朱蠢别朱蠢别朱蠢别朱蠢别。孩子们朱色朱色朱色朱色朱色朱色。开口张口启齿专别专别专别专别。石砖砖砖砖。十一砖额木砖额木砖额木砖额木砖额木砖额木砖额木。